别着急呀、啊，继续听啊。还一档的事儿啊，《京华时报》的报道说是打咱北京飞多伦多的一航班啊，飞一半回来了，怎么呢？说是飞机上发生了冲突啊啊！那么马上呢，说是有一乘客呀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开始的说法是说他性侵空姐儿啊哈啊，这个后来证明不是那么回事儿，那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嗨，反正不是性侵，这性质也够可以的，跟空姐儿发生点矛盾。后来动了手了，结果被因为这个事情被拘留十天。哎呀，什么场合什么地方都得奉公守法，您说是也不是？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顺祝大家伙是周末愉快。接茬北京新闻广播啊，后院几乎没有精细的节目，也希望您接茬捧场哦。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， 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？ 汽车 money 豪宅 漂亮女朋友 芭比娃娃 健康， 关爱自己的健康才能带来长久的幸福。现在 在是北京时间。